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六章火焰杯第四十二集。海格的小屋只有一个房间，一张巨大的床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铺着碎布拼接成的被子，炉火前面放着同样巨大的木桌和木椅，炉火上面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大堆烟火腿和死鸟。海格开始沏茶，他们在桌边坐下，很快就又开始议论三强争霸赛的事。海格对这件事似乎和他们一样兴奋。 你们等着吧， 他咧嘴笑着说。 你们等着瞧吧，会看到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东西。第一个项目是……我不应该说的。 说下去，海格。 哈利、伦和赫敏催促道，可是海格摇了摇头，咧开嘴笑了。 我不想破坏你们的兴致， 海格说。 不过我告诉你们吧，会很精彩的。那些勇士可有事情要做的。嘿，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看到三强争霸赛又恢复了。哎呀。 他们最后和海格一起吃了午饭，不过没吃多少。海格给他们做了一锅东西，据他说是牛肉大杂烩，结果赫敏从他的那份里挖出了一个大爪子。此后他、哈利和罗恩就没有了食欲。不过在这里过得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哄海格告诉他们比赛都有哪些项目，推测哪几个参加者有可能被选为勇士，还好奇弗雷德和乔治脸上的胡子是不是退掉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他们觉得好舒服啊。坐在温暖的炉火边，听着雨点轻轻敲打玻璃窗，看着海格一边织补他的袜子，一边和赫敏辩论家养小精灵的问题。因为当赫敏把徽章拿给他看时，他断然拒绝加入 SPEW。 哎，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赫敏。 他严肃地说，用黄色粗纱线穿过一根粗大的骨针。 他们的天性就是照顾人类，他们喜欢这样，明白吗？如果不让他们工作，他们会感到悲哀的，而给他们付工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 可是哈利解放了多比，多比别提多高兴了， 赫敏说。 而且我们听说多比现在正要求别人付他工钱呢。 啊，是啊是啊，每一种生物里都有一些怪胎，我不否认有个别古怪的小精灵愿意获得自由，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说服大多数小精灵去争取自由，真的，这不可能，赫敏。 赫敏显得非常恼火，把装徽章的盒子塞进了斗篷的口袋里。五点半钟时，天渐渐黑了，罗恩、哈利和赫敏觉得应该返回城堡参加万圣节的宴会，更重要的是参加学校勇士的宣布仪式。 我和你们一起去， 海格说，把他织补的东西放在一边。 等我一会儿。 海格站起身，走到床边的五斗橱边，开始在里面寻找什么。他们起先没怎么注意，直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钻入鼻孔。罗恩咳嗽起来，问道： 海格，那是什么啊？ 海格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 你们不喜欢吗？ 是刮完胡子后茶的润肤香水吗？ 赫敏用有点窒息的声音问。 是古龙香水， 海格嘟囔道，脸胀得通红。 大概扫得太多了， 他声音沙哑地说。 我把它洗掉，等一等。 他脚步沉重地走出小屋，他们看见他在窗户外的水桶里拼命地洗脸。 古龙香水？ 赫敏惊奇地问。 海格？ 还有那头发和西装又是怎么回事啊？ 哈利压低声音问。 瞧， 罗恩突然说，指着窗外。海格已经直起腰转过身去。如果说刚才他是涨红了脸，那么和他此刻的脸色相比就根本不算什么了。哈利、罗恩和赫敏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不让海格看见，偷偷朝窗外望去，看见马克西姆女士和布斯巴顿的学生刚从马车里出来，看样子是准备去参加宴会。他们听不见海格在说什么， 但他与马克西姆女士谈话时，表情如痴如醉，眼睛里雾蒙蒙的。他的这种表情，哈利只见过一次，那是他望着刚出生的小火龙诺伯的时候。 他要和那女人一起去城堡， 赫敏气愤地说。 我还以为他在等我们呢。 海格甚至没有回头望一眼他的小屋，就迈着重重的脚步和马克西姆女士一起走过场地。布斯巴顿的学生跟在后面，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们的大步子。 他爱上他了，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 哦，如果他们以后有了孩子，肯定会创造一个世界纪录。我敢说他们的每个孩子都有一吨重。 他们自己出了小屋，关好房门，没想到外面这么黑了。他们把斗篷裹得更紧一些，顺着草坪的斜坡往上走。 啊，他们来了，快看， 赫敏小声说。德姆斯特朗一行人正从湖边朝城堡走来，维克多尔克鲁姆和卡卡洛夫并排走在前面，其他德姆斯特朗的学生稀稀落落地跟在后面。罗恩激动地望着克鲁姆，然而克鲁姆目不斜视地在赫敏、罗恩和哈利前面到达正门进去了。当他们走进烛光映照的礼堂时，里面几乎坐满了人，火焰杯已经被挪了地方，他此刻立在教工桌子上邓布利多的那把空椅子前面。弗雷德和乔治下巴又光溜溜的了，似乎已经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失败。 真希望是安吉丽娜。 当哈利、罗恩和赫敏坐下时，弗雷德说。 我也是。 赫敏屏住呼吸说道。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万圣节晚宴的时间似乎比往常长得多，也许因为接连两天都是宴会，哈利似乎不像平常那样喜欢那些精心准备的丰盛菜肴了。礼堂里的人不断引颈眺望，每一张面孔上都露出焦急的神情，大家坐立不安，不时站起来看看邓布利多是不是吃完了。哈利也和他们一样，恨不得快点消灭盘子里的食物，赶紧知道究竟是谁被选为勇士了。终于，金色的盘子又恢复到原来一尘不染的状态，礼堂里的声音突然升高了许多，随即邓布利多站了起来，礼堂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邓布利多两边的卡卡洛夫教授和马克西姆女士看上去和大家一样紧张，满怀期待。卢多·巴格曼满脸带笑，朝各个学校的学生眨着眼睛，克劳奇先生则是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简直可以说是有些厌烦。 好了，高脚杯就要做出决定了， 邓布利多说。 我估计还需要一分钟。听着，勇士的名字被宣布后，我希望他们走到礼堂前面，再沿着教工桌子走过去，进入隔壁的那个房间。 他指了指教工桌子后面的那扇门。 他们将在那里得到初步指导。 他掏出魔杖，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即刻，除了南瓜灯里的那些蜡烛，其余的蜡烛都熄灭了，礼堂顿时陷入了一种半明半暗的状态。火焰杯现在放出夺目的光芒，比整个礼堂里的任何东西都明亮，那迸射着火星的蓝白色火焰简直有些刺眼。大家都注视着，等待着，几个人不停地看表。 快了， 李乔丹小声地说，他和哈利隔着两个座位。高脚杯里的火焰突然又变成了红色，火星噼噼啪啪迸溅出来，接着一道火舌窜到空中，从里面飞出一张被烧焦的羊皮纸。礼堂里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邓布利多接住那张羊皮纸，举得远远的，这样他才能就着火焰的光看清上面的字。火焰这时又恢复了蓝白色。 德姆斯特朗的勇士， 他用清楚而有力的口吻说， 是维克多尔·克鲁姆。 一点也不奇怪， 罗恩大喊，掌声和欢呼声席卷了整个礼堂。哈利看见维克多尔·克鲁姆从斯莱特林的桌子旁站起来，没精打采地朝邓布利多走去。他向右一转，顺着教工桌子往前走， 从那扇门进了隔壁的房间。 太棒了，维克多尔！ 卡卡洛夫声如洪钟地吼道，尽管礼堂里掌声很响，大家也能听见他的声音。 我知道，你注定就是勇士。 掌声和交谈声渐渐平息了，现在每个人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高脚杯上。几秒钟后，火苗又变红了。第二张羊皮纸在火焰的推动下从杯子里窜了出来。 布斯巴顿的勇士， 邓布利多说， 是芙蓉德拉库尔， 是他伦， 哈利喊道。只见那个酷似媚娃的姑娘优雅地站起来，甩动了一下银亮的秀发，轻盈地从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桌子之间走了过去。 哦，瞧，他们都很失望呢， 赫敏在一片喧哗声中说道，一边朝布斯巴顿的其他学生点了点头。哈利认为失望这个词用得太轻了。两个没被选中的姑娘泪流满面，把脑袋埋在臂弯里伤心地哭了。芙蓉德拉库尔也进了隔壁的房间，礼堂里又安静下来。这次的寂静里涌动着简直可以品尝到的强烈兴奋，下面就要轮到霍格沃茨的勇士了。这时，火焰杯再次变成红色，火星迸溅，火蛇高高地窜入空中。邓布利多从火蛇肩上抽出第三张羊皮纸。 霍格沃茨的勇士， 他大声说道， 是塞德里克·迪格里。 你倒霉， 罗恩大声说，可是除了哈利，谁也没有听见。旁边桌子上的欢呼声简直震耳欲聋，每个赫奇帕奇同学都在跳上跳下，都在尖叫跺脚。这时塞德里克从他们身边走过，脸上灿烂地笑着走向教工桌子后面的那个房间。确实，给塞德里克的喝彩持续了很长时间。过了好久，邓布利多才使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说话。 太好了， 当喧闹声终于平息后，邓布利多愉快地大声说道， 好了，现在我们的三位勇士都选出来了，我知道我完全可以信赖你们大家，包括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的其他同学，你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勇士，通过给勇士加油，你们也会为这次活动做出很大的贡献。 可是邓布利多突然打住了话头，大家也看出是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高脚杯里的火焰又变红了，火星噼噼啪啪地迸溅出来，一道长长的火蛇突然窜到半空，又拖出一张羊皮纸。邓布利多仿佛是下意识地伸出一只修长的手抓住了那张羊皮纸，他把它举得远远的，瞪着上面写的名字。长时间的肃静，邓布利多瞪着手里的纸条，礼堂里的每个人都瞪着邓布利多。然后邓布利多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 哈利波特。